向上，天天生长。一位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大地披上渐渐绿心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渐渐绿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抱墨演唱的《鼓浪屿之波》，黑鸭子带出的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，吴彦泽演唱的《一弯弯流水》。

啊，索那爱的亚拉索。 春的美酒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纳献给我们的朋友。 Thank you.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祝福仙们一生有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总有一双眼睛在守望，它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它有着大海的波粒光芒。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，到底是谁的心灵那样寻寻觅觅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